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任伯安和刘八女这两个人以礼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经现在改成刘八女戏班子驻地了。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进了厅时，一个丑说道：“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你瞧见了什么了？”“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么就这么样白呢，八面馍馍似的。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嗯，我不信，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的驴粪蛋似的。”“ 回去问你妈去，你妈知道。”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叫道：“ 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吧？” 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别连声的吩咐着掌灯：“ 哎，快快快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 瞬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着说：“ 哎，点一出《拜月亭》吧，反正8月15也快到了。” 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呢，于是便命开戏。两个人因为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3折尾，已是2更初了，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 我将天下忧愁解揽绝，没盘缠再垫舍，有谁人撕纸贴，那萧疏那妻妾，生分离思抛撇，从相别赠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凝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倾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 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吹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 你们要做什么？ 做什么还要问吗？你好不小事。年羹尧阴森森地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颈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极剑般的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吭便吓昏了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拖，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琪将手一摆，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年羹尧咯咯一笑，轻松的在靴底上淌了刀上黏糊糊的血。谁是刘八女啊？ 没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钟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龙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捉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 嗯。 那戏子惊怔的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 八爷，借点粮吧。 好说，大王爷爷别杀人，说个数，叫他们去取。 年羹摇摇头，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肯，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 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是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好痛快，你大约就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 任默安脸色一转，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啊，把我瓷器装上3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呀？ 岳钟琪冷笑着： 天下就你精明，3万银子，1800多斤，我们扛还是抬呀？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1800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2箭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的对刘八女说： 哎呀，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吗？ 有，有。 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 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支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聒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呀，有强盗啦！”庄东庄南铜锣筛的一片山下，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人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啦！”有的叫：“快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刹那间便觉得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吼，乱得开锅粥似的。年羹尧朝岳钟琪扬了扬下颌：“是时候了，人聚的差不多了，招呼咱们的人。”岳钟琪从箭筒里抽出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3支起火日日日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3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敲马声的摸进了阵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袁弼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弼大长袍快靴提刀宣备，带着50-60个人冲进了院子，见10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人流二人，心存投鼠之计，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地笑道：“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啊？就凭你这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行劫吧？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不然……”哼！ 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两个亲兵夹着动弹不得，厉声说道：“ 必达，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面黑帕：“ 不料这镇里还住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啊。” 说着便向袁弼大招呼：“ 你过来，我有话说。” 袁弼大一脸狐疑惶惑：“ 你是什么人呐？” 岳钟琪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 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了一声：“ 袁弼大，不要上当！” 年羹尧嘿嘿的冷笑，逼近任伯安：“上当？上什么当啊？”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夺至袁弼大身边亮给他看：“ 明白吗？13爷的手谕。” 袁弼大惊觉的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13阿哥的政敌呀，8阿哥的红人，一时委决不下：“ 13爷的手谕不假，刑部的官房也不假，只是余力不合呀，怎么不见本省聂司衙门的牌票啊？再说了， 年军门是四川差事，怎么办都安回来了。没说的，先请几位和人爷刘爷都留在标下营里，请示上峰之后再做道理。 哼，要是不依着你的。 袁弼大干笑一声， 哈，恐怕军门得一卑职一回，卑职职责在身，您老明鉴。 正说话间，外边又是一阵大乱，鬼哭狼嚎的乱嚷， 杀人啦，杀人啦！ 有的喊了，哎，你们是哪里的兵啊？有的怪叫， 哎呀，老天爷呀，怎么回事？当兵的自己打起来了。 便听得噼里啪啦刀器格斗之声，几十个满身是血的亲兵夺门而入，簇拥在年羹尧身边，院里院外刀光剑影，一片杀气腾腾。年羹尧朝袁弼大努努嘴， 下了这杀财的兵器，把任伯安、刘八女带出去，还有戏班子这些女孩子都是见证，解送北京，其余庄丁兵士都赶进院子里。 这些亲兵动作十分麻利，下兵器的下兵器，赶人的赶人，一个营兵稍挣扎了一下，被年羹尧的亲兵斜劈一刀，从肩头一直劈到胯下，倒在地下，翻开的红肉兀自突突乱跳。年羹尧舒了一口气，徐步出来，火把影下，他神态安详的像刚刚睡醒的孩子。他深欠了一下胳膊，冷冷的吩咐， 把这里的门封上，四周围定，满庄搜索一下，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宰一个，不许走出去一人。 岳钟琪知道对面这个魔王又要屠庄取财了，但这里是中原内地，不同边远汉夷杂处之地，惹出大乱不好遮掩。这院子里的人怎么办呢？里头四五百人呢。年羹尧阴笑了一下， 他们聚众谋反，抗拒朝廷，枉法无情，容不得。 手走出一个杀一个，烧得干干净净。殷红的火燃起来了，大院里一片惨嚎啊，凄厉的令人毛骨悚然，灰烟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狐臭味，浓烈的呛人呢。连一声害人呛命的任伯安也唬得目瞪口呆，筋软骨酥啊。年羹尧浑身沐浴在血红的火光里，铁柱似的一动不动，看了一眼神情呆滞的岳钟琪， 十二个女孩子，一人六个， 银子细软，全部运回军中之用。 太残忍了。 嗯，不知死之悲，焉知生之患。走，瞧瞧任伯安去。四爷的信里不是要我们问问那个狗才私设的档案藏在哪里吗？ 江夏镇一夜之间化为灰烬。隔了一日，密函便用快马送进了雍和宫。胤禛、胤祥和乌思道闻觉姓殷，密商了一夜，觉得这事儿万难瞒过胤祀耳目，当下最要紧的是稳住八阿哥，不然一旦将密剑的私档付之一炬，连半点把柄也抓不住了。因此小憨了两个时辰，胤禛如常洗漱了，便到玉庆宫见太子，下来出宫已是进午了，竟从东华门出去，亲自来见胤祀。胤祀见他，知道夜猫进宅无事不来，笑容满面迎进书房，让座敬茶。哎呀， 四哥稀客呀，刚从太子爷处下来，有什么消息吗？胤禛接过茶，呷了一口。啊，刚下来，心里闷，要到通州周围散散，路过你这里。昨个儿，何柱儿到我府上借书给你，听说你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说着，去着眼看了看胤祀。哎呀，他说的吓人，瞧你气色，倒像不相干的。老十三前些日子送我一包枣花黄芩茶，最养胃安脾的。我用不着这样的药茶，明儿给你送过来。胤祀微笑着，一边听一边猜想胤禛的来意，一欠身说道：“哎呀，叫四哥劳神惦记着了。我这病没什么要紧的，但你知道，我处境难呐，不想见人，只可装个幌子闭门谢客罢了。”胤禛点了点头：“哦，哎，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的差事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过罢年我也得学着你闭门读书。笑话，雍亲王就这么好奇的呀？”嗯， 胤祀眉梢一挑：“四哥满得意吗？” 胤禛叹了一口气：“ 哎，风声韵这个人你知道不？就是前年引荐的那个浙江藩司，去年升任河道总督的那个。” 胤祀摇了摇头：“这人我听说过，原来是大哥的人，和三哥也有过错，我没见过面，怎么又要打他八爷党吗？” 胤禛审道：“哪里，结结实实保过太子一本，这狗才在落马湖捉拿方苞，被万岁爷撞上，触了大霉头，又查出他冒支河工银子几十万两，种种情弊，把万岁气了个死。要不是张廷玉拦着，当时就正法了。不知我们这糊涂爷什么缘故，或听了谁的话，引出张世之处置冲犯汉文帝御驾一案，只流配3000里，真把我气得无话可说。” 胤祀双手捂着杯子：“哦，冲犯圣驾是没有死罪的，万岁要杀他是因为他贪污卑鄙，怎么可以避重就轻呢？ 太子爷是糊涂了。” 胤禛冷冷说道：“ 嗯，这话明白，但说他糊涂则未必。按我的想头，我原你100多贪贿官员里头也没有一个封疆大吏，总觉得不足以震慑惊心事。万岁替我们拿了一个，其中之意不言自明啊。但太子爷偏偏要轻重倒置，名单弄得颠三倒四，意思还要我和老十三顶名办。我一声不吭就退了出来。风声玉，不论他是谁的人，我非杀他不可。” 胤祀这才明白，是为了杀风某来府里当面和自己说话来了。 姓风的不是我的门人，毫不敢痛痒。其实就是我的门人在外头胡作非为，我也从不袒护。四哥往后遇有这样，尽自严严的办他几个，也是成全兄弟的名声。 胤禛听着似乎情绪好了些，摇头笑道：“ 哎呀，真是叫人没法子。我有时真想一刀剃去这万根烦恼丝，落个6根清净

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胤禛说到方苞不封官，白衣入相，胤祀沉吟了片刻，确乎如此，就是李泌布衣拜相，也还是封了官的。万岁真能思人之未思，行人之未行啊！因见胤禛像是要辞行的模样，站在门口沉思，又笑：“四哥不要走了，即刻就撞午时钟了。也是巧，庄子上进了十几对熊掌，我发好了一对，一个人不叫，我们对酌几杯。熊掌与鱼兼而得之，就是我们钟鸣鼎食的帝胄，也是难得的。”胤禛又兜了一圈：“我的饭已经预备好了，我比不了老十、老十三他们，消受不了荤腥，这个月斋戒，我更不吃肉了。年羹尧给我信说孝敬我几斤梨醇，我没好话回信说，你这个孝敬不如没有。他隔了我到南京去见万岁，这不是做奴才的规矩。在江夏又说奉了玉庆宫的札子，搅了一个叫刘什么女的庄子，连你的门人叫任伯安的也一刀给杀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任伯安死了，胤祀的脸忽然变得异常苍白，突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但刘八女在江夏为他囤着70余万两白银，都落到了这个年羹尧手里，他也不能无动于衷，想着已是有点乱了方寸。胤禛心里暗笑，却似全然不理会。太子说姓任的死了，奉差办差，我不生他的气，杀阿哥的门人连本主都不禀一声，又是皇帝又是太子，自己就怒起来，这到底怀的是什么心思？我正在想要不要出他的籍，他原本就是汉人，还叫他安生做汉人，反正在籍也是个没王法的混蛋。说罢抬脚便走。胤祀陪送着，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来不及清理乱成一团的头绪，拨着步子安慰胤禛：“四哥，您是这些天心绪不好，这才这么想。叫我看呢，这都算不了什么。任伯安这人素来不是守规矩的人，我早就出脱了他。我更没什么了。就是年某，你也犯不着生气，不值当的。等来京，你当面问问他，教训几句也就是了。汉人热衷功名，没几个好东西，心里有数也就是了。”一路直送胤禛出了仪门，方才住脚，大声说：“四哥再来啊！”回头又吩咐门上伺候的家人：“去叫石爷，还有奎旭、王洪旭和阿林阿，这回子就来。”狗儿和坎儿从印祥那儿接了差事，两个小鬼头当晚商量了一下，大早又去了一趟鬼市，不知买了些什么物事，匆匆的赶回了雍和宫，找高福要帮手。因为都是一个差事，高福二话没说，把二门里的十几个干练家仆拨归两人指挥，还追出来叮咛了一句：“仔细着点啊，我随后就去。”“是了。”狗儿答应了一声，和坎儿一路出来，笑着小声说：“瞅咱那副熊样，还教训我呢，笨王八！上回骑那匹菊花青出去，头上摔的那个大包，至今还无……” 孤清着呢。坦儿心里的精明远在狗儿之上，因长了两岁，月事见多，虽仍一脸迷糊相，城府却渐渐深了。他和狗儿虽同在书房，狗儿的心思用在调鹰弄狗上，他已经识了不少字了，三字经都讲得下来了。听狗儿说高福，坦儿只点了点头。我知道菊花清叫你训反了，叫进是退，叫退是进，叫停是跑，是吧？我说万一四爷齐了，你可怎么了的？咱们一年一年大了，也得想想正经事儿的，像戴铎都能弄个顶子戴戴，咱们怎么就不能呢？狗儿一拍后脑勺，妄自比你大半岁，我这玩心难收，不知怎的，四爷一逼我读书，我就犯瞌睡。正说着，拐弯出月洞门，恰和一个端盘子的丫头撞了个满怀，一脚踩着那丫头的脚，疼得蹲下身直叫哎呦。坎儿一笑，哎，这不是翠儿妹妹吗？两年不见，我都不敢认了。狗儿也是一笑，打量着翠儿，月白袈裟套着葱黄坎肩，因放了脚，半大不大的一双弓鞋掩在山下，黑压压的鬓角衬着鹅蛋脸儿，拢烟眉，笑靥生韵，神采照人，真似一株亭亭玉立的水蒜似的。狗儿不知怎的心里一动，竟自红了脸，呆笑了一下，哎，翠儿妹妹出落的大人一样了，虽说都在这院里，侯门四海，连面也见不着，在别处遇见不定就碰见过去了呢。翠儿被他瞧得不好意思，看了坎儿一眼，那是我除了伺候福晋喝参汤吃奶子，不出二门一步。正说着，一个大丫头一闪脸喊道，翠儿，福晋叫你呢。 哎，来了。 翠儿忙答应一声，端着盘子径自去。两个人不再说话，走得风快，出了老齐化门，便见朝阳门运河码头的万永号当铺。这当铺门面不大，三间临街板墙和八王府的照壁遥对，只一箭之隔，这边一声招呼，那边便听得见。当铺后的院落却是很大，足有几十间房，后边紧靠运河，过了档期的东西从后门下船运往南方销卖，却是十分便当。坎儿见雍亲王府的十几个家丁扮作闲汉，在赵碧溪一个茶棚下吃茶说话，直到已经准备停当，向狗儿点了点头，便进了当铺，铺着高高的柜台大声问道， 我有一块银饼当不当啊？想换点铜钱使。 连说了两遍，上头朝凤才伸出脑袋， 拿来看看。 就这块。 坎儿一脸憨相，皱着眉将银饼子举了上去。 我主子病了，等着抓药使钱，你快着点儿。 那朝凤接过银饼，十分内行的反复细看，银饼一根倒心的银筋，蜂窝细白，边上带着银霜，地地道道的一块台州足纹。便说， 九八成六贯 足纹。 知道是足纹，这是规矩。 朝凤冷冷笑， 通天下都是这样，当不当啊？ 坎儿咽了一口气， 我们主子不是穷人，就住在双牌楼，预备着应试，家里的银子没有接济来，你多当几个。 当不当啊？ 手里拿着银饼，大有一答话就扔下来的意思。坎儿苦丧着脸儿，未及说话，狗儿风风火火进。当铺找遍了，你在这里呢。八少爷家里寄来银子了，不当了。那块足纹，还得给少奶奶打首饰呢。 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元宝，冲朝凤说：“ 这是两个济宁元宝，少奶奶信里说共80两。少爷说这么大不好使，你给称称，换成银饺子，给你5分银子，成吗？” 那朝凤不假思索，将银饼子丢还坎儿，接过狗儿手里的元宝，略看了看，放在了等子上，一等，居然是88两，按着心头欢喜，说道：“ 5分银子便宜了你们，可怜见的出门在外的人，我就给你们换了吧。哎，5分银子，怕还不够加减掉渣呢。” 说着，便又兑了80两银饺子递给狗儿。狗儿和坎儿说笑着去了。当铺朝凤正高兴，旁边一个老头说：“ 相公，那元宝你看成色了没？这两个猢狲，一个叫鬼不缠，一个叫缠死鬼，出西直门没人不知道的。方才我还见他们两个在茶棚那边鬼头鬼脑的嘀咕，别耍骗了你吧。” 那朝凤吃了一惊，赶忙取过元宝细看，嫩嫩的蛹头闪着青色的银芒，边上带青，十分像济宁元宝成色，但釉面却无青色，心知上当，忙到加减凳上加好了，老练的一坐，咯嘣一声断开了，一切真相大白，里边裹着千胎。朝凤脸色立时变得惨白，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30年老娘到蹦孩儿。” 又问那老头子：“ 你在哪里见过他们说话？”“ 就那边。” 老人指着西边茶棚，眯着眼：“ 他们没走，这，这真太胆大了。” 朝凤腾的倒下柜台，隔门望去，果见狗儿坎儿和一群人指手画脚，又说又笑，顿时大怒，冲里边喊道：“ 李在新，出来招呼门面，告诉刘掌柜的，我看着了人道了，贼就在外头，叫几个伙计跟我来。” 老人忙道：“ 千万别说我说的，千万别说。”老没正经的嘴贱呐， 啪的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忙不迭溜了。那朝凤带着2-3个伙计饿狼般扑啊，直奔茶棚。朝凤披胸一把提起正在眉飞色舞说话的狗儿，一嗓一个仰巴叉：“ 日你姥姥小王八蛋，也没打听打听门面，就在这儿日弄人，银子呢？” 狗儿打个滚爬起身来，又叉腰大骂：“ 操你八辈祖宗，凭什么打人呢？” 说着一头扑过去，两个人厮打在一起，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瞧热闹的。坎儿朝扮作八少爷的书房小厮墨香使了个眼色，墨香咳了一声，摇着扇子：“ 哼，松手，这成什么体统啊？有话慢慢说，是怎么了？” 朝凤一手捉定狗儿，瞪着眼问他：“ 你是谁裤裆里的？管你妈的闲事！” 坎儿便说：“ 哎，你嘴里干净点，这是我们家八少爷。”“ 八少爷，八老爷，王八爷也稀松。” 朝凤暴跳着嚷了，因将方才两个人糊弄自己的情形对着满街众人说了，又掏出夹断了的元宝叫众人看：“ 你 们看，你们看，两个一共80两，叫他们拐去。这是皇城脚下，天子眼前，就敢弄这个鬼，送你们到顺天府，夹棍夹死你们。墨香要过两个元宝，在手里掂掂。我家江南名宦，哪有这样的事啊？况且这银子也不像那人给的那两个，你们众人看看，我像个有病的穷举子吗？查博士，你有等子没有啊？等等看，分量像是也不对呀。 有有。 查博士一叠连声的答应着，取出了等子，当着众人一称，顿时沉下来，看了看两道人，没一个自己惹得起的，嗫嚅了一下，竟没敢说话。旁边围观的一个闲汉却瞧得清楚，双脚一跳，大嚷道：“ 嘿，88两！这狗娘养的朝奉不是好玩意儿！打打！” 狗儿大喊一声，王府家丁加上路人足有几十号，围着三个朝奉伙计没头没脸，便是一顿臭揍，打的三个人满地乱滚。杀猪家大叫：“ 刘掌柜的，快来呀！这是一群念秧的贼呀！” 坦儿在旁留心看，果见当铺门中一拥而出，大约40-50个人，没数仔细，却又纷纷的退了回去。接着便见一个40多岁的汉子，穿着开气酱色袍子，外套一件套扣背心，眼上架着一副水晶墨镜，腰间槟榔荷包一晃一晃的出来，回头说了句：“不许出来。”说着便挪过来问他：“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天子脚下没有讲理的地方吗？”正说着，高福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10几个家丁过来，因见围着一大片人看热闹，扬鞭一指说道：“过去看看。”众人见他如此势派，忙都闪开。高福一闪眼，看见墨香、坎儿和狗儿正给自己递眼色，腾的跳起来，劈脸就给了狗儿一嘴。 好啊，原来又是你们三个，西直门外踏遍没找到你们的鬼影子，原来骗到东城八爷门前来了，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井也有掉到桶里的时候。 高福恶狠地骂着，将手一摆：“ 拿下，叫四爷处置。” 刘掌柜的正愁没人帮腔，见高福手下的人三下五去二，不由分说把墨香等人架了起来，心里一阵轻松，打了个揖，问道：“敢问贵姓台府？是四爷府里恭喜的吗？”高福点了点头，吊着脸：“ 我是四爷的管家高福，上回从这几个小畜生手里买了20多斤假人参，这是有名头的京西三太岁，没一个好玩意儿。你是什么人呐？”“ 哦，小的柳仁增，是这间万永当铺的掌柜，东游在，守个门面，不妨就被这三个小贼诓了。”柳仁增陪笑着说：“哎呀，也是我这朝奉不争气，图他8两。”因将方才的事说了个大概，那朝奉浑身稀烂，头脸乌青，也在一边加七加八的哭诉：“ 不是高爷，小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高福听了一笑：“ 啊，刘掌柜的，可巧今儿我就寻你有事儿，真是有缘呐。” 说着拍了拍刘掌柜的肩头，回头吩咐家里：“ 你们这等着，回去有赏。哦，店里说去。”“ 嗯，好。哎，那请。” 饶是柳仁增谨慎，也被高福一套接一套的连环扣弄得五 神迷乱，略一迟疑，将手一让，恭恭敬敬带着高福进了当铺后院。高福一边剔着牙缝慢慢的走，一边留神看着，几十间房子有的紧锁着，还有十八个师爷打扮的人拿着账本子之类的东西在一个大客厅里对账，并无异样。 没想到你门面不大，里头这么气派呀。 鲁仁增此时才觉得带这个人进来不妥，忙将高福让进账房，斟着茶苦笑着：哎呀，这是任伯安任爷的家当，我哪有这么阔呀。高总，有什么事请示下，小的好遵命承办。高福夹了一口茶，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给鲁仁增： 你看看这个。 鲁仁增接过看时，上面写着：大珊瑚珠40串，照身大镜2面，奇秀琥珀24块，大多了尼绒15匹，中多了尼绒8匹，织金大绒毯4领，鸟羽缎4匹，文彩细织布15匹，金字明钟2座，大琉璃灯10盏，冰片34斤，香金小香1只，翡翠镶宝石如意3把，象牙西洋船1只，香金起花佩刀5把，白金弥勒1尊，香金千手观音1尊，精细小马铳7把。柳仁增倒抽了一口冷气，这都是贡物啊，莫非也手头紧，要稍稍当一当？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就是穷死也不敢动四爷个针头线脑啊，他老人家那脾气天下谁人不知啊，脑上来剥我的皮的功夫都有啊。这些物件都是万岁爷赏四爷的，原存在西花厅后的库房里，半个月前就失盗了，早已报了顺天府，到如今连个贼毛也没拿住。四爷又怕万岁知道，又气又急，吩咐起来：顺天府要查，我也要查，拿住这贼，我亲自处置，叫知会全城各个当铺，看嚣张了没。柳云增顿时放下心：哎呀，我这里没有，我们也从不敢收这样的当。高爷要是不信的话，我带你库房当价都看看。 啊，既然没有就算了，我瞧你也是个本分生意人。 高福笑着站起身来： 哎，谁有功夫一个库房一个库房的看呢？京师100多家当铺。 说着便走，柳仁增送到门口，刚说声高爷走好，高福却站住了脚： 那张单子你放好了，有人来当，你飞马报我知道，1000两赏银，我送你500。四爷要亲审这贼，无的是出口恶气，我们别惹他不高兴。 说吧。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1。